会在这个明年，也就是基本上开春的时候啊，会有一场比较大型一点的，像这次的这种活动。那到时候如果啊正好有装修的一些朋友呢，也不妨过来参与一下啊。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说说关于地板的事儿哈。那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这个地板的问题，比如说啊怎么去选择，包括现在它的一些种类是吧？然后还有比如环保怎么看，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家里要弄地暖的话，这个地板有没有可以适合的啊等等的一些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直播的节目，所以大家呢随时都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在我们的公众号上。那今天就不要打电话了，编辑今天休息对所以呢安居好声音啊大家记好了，随时跟我们来沟通就可以了。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关于地板啊，因为可能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肯定还是要先来说一下关于地板的一些分类啊。因为呢这个大家要买的时候，首先我要了解一下您是想买实木的呀对吧，你还是想买复合的呀，你想买什么价位的呀，总得有一个最先的了解，所以我们来聊聊关于地板的分类。 好的，这个地板的分类呢，现在市面上所接触的吧，大多数分为就是第一就是咱们所知道的纯实木的地板， 嗯， 还有一个就是实木复合地板， 嗯， 还有一个强化复合地板，再有一个就是比较小众的一些竹地板、竹木地板，大概就是这四类。 嗯，当然可能在每一类当中呢它都有一些小类啊。 对 对, 对。 然后呢我们下面一个一个跟大家说，刚才说到有实木对吧，有实木复合，然后你有强化，当然可能还有一些什么竹子类的这种， 对对对， 现在算是比较小众一点。 小 众的。对对对。我们先来说这个大众一些的，比如说像实木。那实木地板呢其实它里面也分为很多的这个类别对吧，然后有朋友说像这个实木地板就一定就是一块板吗，之前市面上也看到了很多，比如说什么三层也叫实木啊，但是是三层实木或者什么九层实木哈、啊。那这种实木应该是不是就放在这个实木复合里面了？ 是的， 对吧？ 你像九层的和三层的，应该都算作于实木复合地板。 对，所以它您不要只听见说，哎，这是有一个实木两个字就一定是纯实木地板，对吧？所以咱们来说说到底什么叫纯的实木地板。 纯实木地板就是说 一块板 、然后在这个板上面做的漆，这就是纯实木地板、它没有像复合地板那样分成层次来，这个就是一块板，它表面的漆不会有像复合地板那些胶之类的。 所以也就是说实木地板呢，你就想象它就是一块木头。 对，就是一块木头。 就是一块木头，然后上面只不过做了一些这种涂层，就是 它的木种不一样， 木种不一样， 做出来的花型啊、花纹啊就不一样了。 当然，我觉得实木地板最好的一点，因为它没用过什么胶嘛，所以相对来说环保度会最高。当然，这个相对差一点的呢，就是它的这个是不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容易变形，是不是？ 实木地板呢，实话说，我们需要在使用的过程中比较的注意保养，小心。第一呢，它可能会热胀冷缩性比较大，相对不那么稳定，没有实木复合那么稳定。再一个呢，我们要严格的控制好它的含水率，实木地板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们要定期的做一些保养，比如说我们打打蜡、打打精油，长期的一个养护是对地板有很大的好处的。 所以就是我们要如果买实木地板的话啊，当然它的好处就是比如说环保度好是吧，然后呢也表的踩脚感比较不错。 对，主要是脚感 好，脚感比较不错，但是稍微差一点的就是它的这个伸缩性是吧，因为它本身是活性的东西嘛， 对 吧？ 对对对 对 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热胀冷缩的一些情况，需要好好的这种打理。那实木地板的这种铺贴的方法，之前好像有说打龙骨的，现在有直接铺的是吧，现在它有什么要求没有？ 像几年以前吧，大多数都是打龙骨，但是现在来说，我们在工厂这个生产的时候就把它这个含水率什么都控制好之后，像铺装的话和普通的实木复合地板没有太大的差别，也是直接铺了，都不会去再去打龙骨，因为打龙骨第一个是麻烦，第二个呢，它的那个也，这么说就是，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我们控制好它之后，它现在的它这个地膜呀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它不会那个防潮膜做得非常好了，不会再用打龙骨来带 就逐渐把木龙骨来给代替了。 嗯， 它就是和打木龙骨在使用过程中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如果比如说有些人说我就喜欢打龙骨的这种踩的那种脚感，因为它中间空一块嘛，所以这种喜欢这种脚感的人是不是还是可以用这种方法？ 也可以用，没问题。 方法 对， 而且相对来说，他打龙骨的话，直接把地板钉到这个龙骨上嘛，可能相对觉得说也不用那个膜了。会不会就是更环保一点？ 对对对对对， 对吧哈？所以大家这个可以自身自己去选择， 对自己去选择这个就可以了。 嗯，那我们下面再来说说关于这个实木复合，因为这一部分地板可能相对来说是，大家选择最多的一部分了吧？差不多。 嗯、对，因为在尤其北方的市场，嗯，就是用这个实木复合的更多一些，因为实木复合地板吧，第一，它比纯实木的从经济方面考虑的话，它要便宜一些。 嗯。 第二呢，它的稳定性也相对要好一些。 嗯。 嗯，第三呢，实木复合地板吧，它还可以做成就是不同的形式，比如说咱们现在特别流行的拼花地板。您纯实木的地板是做不了拼花的，实木复合的它就完全可以做成拼花地板，这样呢更显档次也更华丽一些。 嗯，那我们来说说关于实木复合的一些种类吧，就是它可能也分为很多种嘛，那我们老百姓去挑的时候我怎么去挑选呢？ 嗯，关键是实木复合地板一般的情况下是分为九层的，横三层、纵三层还有横三层，这是九层来保证地板的稳定性。但是呢，因为现在好多老百姓也是说，实木复合地板没有那个纯实木的脚感那么好，所以说在近两年又出了一种就是实木三层地板。三层呢，它就也是实木复合地板嘛，但是呢，它减少了那些层次，就是中间的一块就是纯实木。 嗯， 这样呢，既保证了那个纯实木的脚感，又有了实木复合地板的那个稳定性。 相当于比如说像这种实木复合地板，比如说它分为很多层，那这个每个层和层之间它是用什么东西来做的，或者每层都是什么作用呢？ 嗯，就是胶来压成的。 压成的。 对对对。 嗯，然后就是比如把九层可能压在一起，把三层压在一起。 对对对。 哎，那为什么非得用做这么多层呢？ 因为它这个做三层也好，九层也好，它做是为了保证这个地板的稳定性啊。 嗯， 你像咱们就是拿普通的实木复合九层来说，它是横三、纵三、横三来交错着，然后压在一起的。这样的话，地板在有伸缩的时候，它因为是这样交错，就从而使地板更稳定。 嗯， 它不会像开缝那么大，然后缩的话也不会像实木地板缩的，就是。 那么厉害， 对，那么厉害。 嗯，那如果是三层和九层的话，我选择哪个更好一点呢？ 嗯，当然是三层。 三层更好，因为它胶少嘛，是吧？ 胶也少，而且它的脚感也好。 也好。 对。 嗯，然后它表面的这个应该都是差不多的吧？ 表面的都是漆。 都是漆。 嗯，但是在18年吧，出来一款就是新的，就是新三层，它这个表面做了一层三氧化铝的耐磨层，就像强化地板一样。 嗯， 这个呢，就是因为也是应市场需求，以前的三层也好，还是这个实木复合也好，它表面都是漆，这种地板在使用过程中就像实木一样，特别的需要在意一些，因为它怕磕怕滑。 嗯 嗯。现在新出的这种就是这种新三层呢，它表面做了这个三氧化二铝耐磨层之后，就是把这种事情给杜绝了，不会出现划痕啊，那个磕碰的那个小坑啊，家里有孩子的时候在玩玩具的时候出现那个划伤呀，从而杜绝这方面的原因。 嗯，没错，所以就是相对来说，我如果选择这种实木复合的话，哈，大家可以选择这种三层。但是三层的话和九层价格会差很多吗？ 嗯，稍微差一点吧。 稍微差一点， 不会很多。 大概现在目前这个实木复合地板多少钱会比较的合适？我们大家又能接受，然后呢，差不多也算是比较中档的吧。 实木复合地板是这样，它是根据木种的不同来。区分这个价格的。 嗯， 你像我们所熟知的橡木的，佐木的， 这些的话适当的就便宜一些。 嗯， 你像那个花梨啊还有酸枝啊这种的珍稀的木种的话，它相对 就 贵 一 些。 就那普通的这种大概比如像橡木桦木这种大概多少钱呢？ 也就是像在200左右吧。 200左右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啊，刚才咱们没说的实木地板基本上差不多。 实木地板的价格也是不一样，反正 差 不多也是合到300到800。 不 等吧。 嗯，所以就是大家根据这个树种的不一样，包括花纹可能你喜欢的不一样， 对对对， 它的价格也是不一样，但是最起码的200多块钱这个实木复合的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对， 嗯， 没问题。 好的，那除了这种之外还有强化。你强化那大家可能知道了，就是基本上属于把碎木渣子之类的 它就是高密度板的， 说的有点那什么对，把这些板子给它就是整个都给它弄碎了，然后再重新给它组合起来， 高粉压成的， 对，然后用胶给它粘合，粘合上，所以相对来说强化它的环保度应该是最差的，相对来说啊， 相对来说 相对比较嘛，但是它都是在国家符合标准范围之内的， 那肯定的， 只不过在这范围之内我们再分出一个高低档的对吧， 对， 就强化就相对来说会差一些。嗯，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强化啊。强化因为现在很多人呢就是觉得它比如说用于出租房啊，或者是那种就是经常来人的就是地方，可能会用这种强化地板，觉得它劲造嘛。 其实现在应市场要求，我感觉对我个人感觉来说，强化地板是应主流的，它现在反而是使用的最多的。 哎，那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它的性价比比较高， 嗯， 第二呢又比较耐造耐使，你像一般好一点的强化复合地板可以做到使用20年没问题。 嗯， 第三呢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对于环保这方面来说，因为我们现在强化地板使用的胶都有那种生物无醛胶， 嗯， 它的就是环保方面来说能做到10级以上， 嗯， 这个对于我们正常的生活来说没有任何的影响。 嗯，所以就是基本上刚才说了嘛，它都能达到一定的这个标准。当然这个不建议大家就是整屋全铺啊，就是或者说或者哪怕你整屋铺了之后，那你其他的比如像一些家具类的你可能就得相对少一点， 对 吧？ 对 对 对， 因为整个它是有一个叠加效应的嘛， 对 吧，就是如果你整个全屋子全是用这种板材类的东西，那就有点可能会超，虽然你买的都是一些这个标准范围之内的东西。 现在，应该来说就是说，它不管是地板也好，家具也好，嗯，人们对这个环保意识很强烈。 嗯， 我们尽可能的把这个环保做得最，就是说把它的这个甲醛嘛， 嗯， 做得最低。 最低，对对对，嗯，好的，那咱们再来说说那个就是小众一点的这种竹木地板，然后包括还有那个软木地板 啊， 对吧？ 对， 还包括比如说适合这种地暖的一些地板，对吧？我们聊聊这些。 对对对， 这些地板。 你像这个竹木地板吧。北方市场相对来说用的还是比较少的，竹木地板在南方用的很多。 嗯， 因为竹地板呢它只会缩不会胀。 嗯， 我们用的在因为北方的天气比较干燥，在我们使用的过程中呢一定要注意就是说潮湿一点。 嗯， 我们经常的在屋里加个加湿器，或者是说我们蹲地的时候就是让它蹲布稍微的湿一点，这都是没问题的。 嗯， 对，就是竹地板可能更环保一些。 嗯，所以就是像竹木地板呢，它因为南方可能用会的比较多一点。 对对对， 北方的这个气候问题， 气候问题， 对 对 环境问题，所以说可能相对来说使用的少一些， 不太适合。对，因为毕竟 也有使的。 有的 业主朋友还是比较喜欢竹地板的。 对，反正大家还是要看吧，我倒是觉得都差不多。反正样子都是那些，只要选择这个环保度高一点的， 对对对， 我觉得就好，什么都没有环保重要。当然 健康最重要。 对，还有一种软木地板，这个呢其实我挺喜欢，而且也比较好奇它的一些工艺哈。就是软木地板，因为之前人家说的时候就有点像咱们喝那个葡萄酒上面那个塞子， 对对对， 是吧？ 对。 然后我就特别想知道，就是因为毕竟像葡萄酒这类东西它是食品，是吧？它得入嘴的，那个塞子它必须要达到了这种可以入嘴的这种级别，它才能盖这个嘛。不然呢，你看你脚晃晃晃，不得老得粘到这个塞子上面嘛。所以我就特别想了解一下，目前所说的这种软木地板，它是的这种怎么弄出来的？也中间用到胶吗？那中岛胶的话它不就可能会觉得达不到这种入口的级别了吗？也不是，是吗？ 没关系，我们简单的这个给大家聊一下就好。 软木地板是这样，这个也是这两年刚新兴的一种，就是咱们所说的小众的吧。因为软木地板一般使用这种的话，就是家里有孩子的，他可能说我们踩着上面啊比较舒服，然后孩子碰到的话，也就是说不那么硬，不会轻易的碰伤。像于环保这方面呢，它肯定也使用胶，但是很少。 而且我之前听过说，现在有的一些比较好的这种软木地板，它用的这种胶可能和之前的这种普通的，就我们所说的这地板胶还不太一样，它可能用的一些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种超级这种环保的这种植物啊， 就是从生物里面提取的这个， 对对对， 这个胶可以说是就是真正的做到了零甲醛，现在咱们国家这种工艺可以没问题， 所以它的价格相对会高。 对， 就这种， 肯定的。 因为之前我打听了一款，好，它的价格我比这个实木地板要贵， 对， 基本上可能达到七八百块钱一平， 差不多， 差不多吧。对，所以就是相对来说，它环保度很高，而且呢，确确实实踩上真舒服。 是，尤其我们光着脚啊，或者穿着袜子踩在上面的时候，非常的舒服，很软， 就跟踩在这个地毯上的那种， 对对对，就是这种 感 觉 啊。所以我就像这种地板呢，我觉得倒是可以，比如说因为有的人比如说像那种有地台的， 对， 是吧，包括有自己开辟出一块地方来 飘窗的，都可以使用这种来包一下。 对，像孩子的一些房间可以用一些这种，虽然高，价格高，但是你面积不大嘛，所以相对来整体下来价格也不会太高， 是， 但是用起来会很舒服，你踩在上面而且不凉，就是它不像普通那种就是比较光面的，有的时候确确实实冬天的时候还不是地暖的那种啊，你还是会觉得凉，光脚的话。 对。 但是软木的这种就不太会。 对对对，它从表面上来看，因为它不像漆。 它 不像 它 不是漆的，它就有点类似于那种木材纤维似的。 就是大家就想那塞子吧。 对，就是那个样。 就是那样子，所以它是那种感觉，就是它不是光的，所以你脚踩上以后冬天都不会觉得冷。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就是价格高点。 如果家里有孩子，像面积不大的话，可以考虑。 对，你就弄个那么一平米、两平米吧，是吧？ 比如说家里有孩子，有一个榻榻米的话，一个房间本身，北京的房子咱也知道不是很大，一个儿童房刨去榻榻米的面积的话，也就剩几平米，就是造价高也能在接受范围之内吧。 对对对，是的，好，刚才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现在这个市面上哈，关于地板的一些分类啊，有这种实木地板，有强化地板，有实木复合，还有像什么竹地板、软木地板之类的哈，这些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聊聊他们各自的一些这种优缺点。还有点时间，我们下面再来聊聊这个地暖地板啊。地暖地板它这个是不是有一些独特的一些特性？因为毕竟底下有地暖的话，上面比如你要铺地板，如果说哈有一些这种胶比较多、甲醛比较多，占释放量那就是很大的。 对于咱们地暖专用的地板吧，也就是说我们从两个方面去考虑。第一，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环保，因为使用地暖的话，它这个地板里所含的甲醛，我们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说如果在地表的温度超过19度之后，它地板里面的甲醛会成倍的往外释放。所以说我们在挑选如果是那个地暖的这个情况下要选择地板的话，我们一定要选择环保的地板。所谓的环保的就是最次也得达到E0级的环保。其次还有一个就是地暖地板嘛，因为地暖它会使这个地板的不稳定性更大一些，所以说我们选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就是咱们现在地板这个锁扣的工艺吧。它会这个两块板之间来进行锁扣的话拉住，等于是就是说这个地板在使用过程中它不会开缝。这是最明显的，最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其实地暖地板就是说，在我看来，就是这两点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就是锁扣工艺，不管是这个竖边还是横边啊，还有就是说，就是咱们的环保，一定要选择一个环保的地板。 所以就是一般如果说这种锁扣工艺是不是应该除了在这个地暖上也能用在这个其他的一些地方？ 这么说吧，现在市场的地板90%，不管是就是强化的还是实木复合的，大多数的都是这个就是咱们的锁扣地板。 可能说有的那些小厂家的是单边锁扣，还有一种就是说我所说的这个锁扣就是双边锁扣，它是一种大锁扣，这样它的咬合度更紧一些。 嗯，好的，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实木地板啊等等哈，这个地板的一些分类。大家呢，如果说记好了啊，如果您家里用地暖的话，一定要跟我们的这个销售有人说，我们家用地暖， 对， 一定要给我找专门的地板，是吧？ 是是是，一定要选择就是环保的，还有就是锁扣的。 对对对， 这是记住这两点。 嗯，一般销售人员会给你推荐。 对，他一听您是地暖的话，他应该是销售人员会说的，就是说会告诉你，因为如果我们使平扣的话，它的开缝可能比较大。 没错， 在它以后的就是可能说维护维修啊保养啊这方面必须要再一些，当您家里的地板又开缝了，销售人员他们这边还得派师傅上门，对吧？ 嗯，没错。嗯，好的，那这个我们今天呢上半段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这个下半段呢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像各种地板怎么去保养啊，对吧？然后包括像现在这个市面上这个家居建材市场上受青睐的地板，大概大家都喜欢什么样子的哈？然后还有像这个地板，有的朋友问是不是越厚越好呀？对吧？有朋友会问哈。然后另外一个还有就是可能家具颜色，有的朋友说觉得比较浅，那地板铺什么颜色的会比较的好啊？包括现在流行的一些家居风格配色的一些这种趋势问题啊。一会儿呢，我们在下半段的时候吧，会给大家来进行解答哈。 好的。 那大家如果说啊有什么样的一些其他的关于地板的问题，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如果大家有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报名。因为呢，就是大家如果说，比如说像现在啊，今天刚才上节目之前，还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发信息说，哎，我们这个房子马上要装修了啊，那个陪同计划谁陪啊？这今儿下午能来吗？然后我说，您提前要进行报名，然后呢，得安排一下专家的这个时间才可以哈。因为为什么让大家提前报名呢？就是这个，因为现在排队的朋友比较多。那如果比如说您现在报，马上下午就要去，有可能就去不了啊。对，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尤其比如说像开春要这个装修的朋友是吧？ 对， 现在就要赶紧报名了，没错啊。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明天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房产方面的一些事情，我们明天再见。 风吹雨成花，时间追不上白马，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云翻涌成沙，眼泪被岁月蒸发，这条路上的你我他，有谁迷路了吗？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在一起。 站在我